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八集，蓝河这厢则是将勾魂锁一抛，套在被附身的邻居身上。小绿一下大受刺激，尖叫着仰倒在地，翻滚了好几下不愿离体。蓝河把着锁链上前，看到他身体在抽搐着，显出了重叠的绿色身影。小绿忽然抱起，两只手都透出了青黑色，想要去掐蓝河。蓝河偏头一拳用力砸在了小绿脸上，这一拳堪称物理勾魂，邻居鼻血狂飙，往后倒了下去，而绿色的鬼影还坐在原地，压根没跟得上身体的动静。他看着白嫩，甚至偏瘦，但绝不是干瘦。他经常锻炼，没个好身体，怎么撑得起熬夜拍戏呀？ 来， 蓝河顺势将锁链一扯，小绿就彻底脱离了邻居的身体，被蓝河拖了起来。游子挣扎着想拳打脚踢蓝河，邻居还瘫在原地，人事不省。那边踩踏正激烈，小红已经快被犁平了，挣扎着爬起来，一声尖笑，停车场的灯随着尖笑声齐齐闪烁数下，他指甲暴涨，狂挠那些牛马，毕竟是纸质的，也有几头被他挠得破损了，低吟几声走到一旁伏地而死，化为纸屑。蓝河把剩下的纸牛和纸马也扔了出来，其实现在他腾得出手，也可以选择用勾魂锁，但是他还是第一次真实看到自己的折纸化为真实，不免觉得稀奇，想再看看。小红见蓝河已经把小绿锁住了，更是气急，狂躁地撕扯着面前的一切。勾魂锁死克阴魂，虽然是黑白无常手里锁链的打板货，要制住他们也够了。小绿觉得只怕不妙，哀求蓝河道： 大人，我有金箔，是之前要害的人烧给我的，足足一捧，我都给你，你收了那些牛马吧，他受不住了。 下头条件不怎么样，阴差贪墨，情况很严重，但所有鬼收到的金银成色也就那样，剔除破钱所剩不多。他觉得即便蓝河不是厨子，也不至于不要金子吧。蓝河还未说什么，又是一道锁链飞来，把小红捆得结结实实。蓝河回头一看，却是一个穿着同款制服的阴差，手里也提着灯笼，写的是阴曹地府，高帽子上写的则是天下太平。这阴差也是一张青灰的死人脸，眼睛细细长长，对蓝河一笑： 一人言三，你烧的信老白已收到了，只是他手头有事，把你给的金山分了半座，叫我来搭把手。 小红愤愤道： 你根本就不是炊事班的。 严三瞅着他们，阴惨惨地笑了两声： 哼，阴司啥时候有这编制了？炊事班你们都信吗？ 他可是看到了这小红的凄惨模样，那些纸牛纸马形神俱备，甚至精妙绝伦，姿态之凶猛胜过他见过的几乎所有纸扎，难怪能叠出成色那般好的元宝。小红和小绿沉默一下，然后大骂起蓝河来。蓝河振振有词地说： 我是搞后勤的，专门提供钱和装备，工种差不多。 差多了好吗？ 蓝河只觉得那充满怨气的情感又随着锁链传导而来，不过除了所包含的情绪不同之外，也没有之前感受到的那样澎湃。这倒是意外所得，蓝河还想让老白带他去看恶鬼取一下财，这就亲身体会小绿的情绪了。 哎，你还能不能再恶毒一点了？ 小绿被气得翻白眼儿，他第一次遇到有人说他一个厉鬼不够恶毒，他这是看不起他。他不恶毒，那个人是怎么躺在那儿的呢？ 这到底是什么臭流氓啊！ 被蓝河这么一激，岂止是怨气，恨意也涌上来了。小绿两只眼睛都流出了血，恶狠狠地盯着蓝河。蓝河则品味了一下那种情绪，恶意、怨毒，还有因为不得超度的阴寒痛苦。严三喃喃道：“ 什么爱好？” 老白还说他新招的那个生无常心肠特别软，而且很好说话，就是有时候腹黑一点。现在看来，宣传和实物根本不符吧。蓝河抽离了情绪，对小绿诚恳地说：“谢谢。” 呸！ 严三掂了一下鬼魂。 对了，看样子你们鬼灵应该不足三年吧？横死鬼遮替身也需满三年。你们是怎么偷学到捉生之术的？快把前因后果给爷细细道来。 小红和小绿一下沉默了。蓝河不知道这规矩，他单纯同为人类帮了邻居一把。本来捉替身这种事就是各凭本事，他只从邻居的通话中隐约了解，小红小绿应是缠上了一个人，那人就去找了邻居帮忙，过程非常简单。可没想到小红和小绿还是违规操作。小红和小绿不说话，严三只冷笑了两声。 哼，罢了，这时节真是什么妖邪都出来了。 什么时节？清明节吗？蓝河以为严三说的是这个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把他们带去东岳阴司审判吗？ 他们这帮横死厉鬼可不是随便能去阴司的，而且他们坏了规矩，就算有高人给超度洗脱冤孽也且等着。再者，就算能带去，我也没法带他们去东岳阴司啊。 严三示意蓝河看自己的灯笼，上头写的是阴曹地府。 这阴司不是只有一个吗？ 蓝河之前也看到了灯笼上的字，但他以为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表述，有些困惑地问道： 阴司当然只有一个了，但有好几个老板啊。你我虽然算得上是同僚，但我不能去向你的老板汇报工作吧。简单的说吧，神赖人灵。往前这东岳阴司信的人最多，府君并为阴间之主，后来信阎罗王的也多了，便分了权，府君也多了个职称，十殿阎罗中的泰山王。大家职能都健全的同时，却也各有倚重，或主断案，或主收狱。 蓝河也没有系统了解过阴间系统，听他这么一说，这阴间和阳间果然是脱不了干系，还经历过权力更迭。而且他自己也领悟到了严三没说出来的意思，阎罗是佛教的概念，泰山王则出自道教神灵系统，信阎罗的多了，就是佛教传入华夏，两教在这方面进行了相互融合，最后形成了这样的格局。 多谢了，我也不会超度，该拿他们怎么办呢？ 蓝河觉得不大好办啊，总不能放生了吧？谁来保证他们以后不再会做出什么呢？ 这有什么的，送去给人超度就是了。这里可是京城，全华夏骗子最多的地方，也是高人最密集的地方。 严三满不在乎地说道。蓝河无语，但一想还真是，毕竟是首都，就算高人自己不往高处走，也可能被请到这里来。严三细眼一眯，数了起来。 那，和尚、 道士，看风水的，顶仙的，平摊下来每个小区都能分到一两个知音间饭的，总有那种心肠好的会搞无偿超度。 看来你很有经验啊，那该把他们送到哪儿呢？蓝河想到了自己的邻居，他不就是一个古尸吗？ 这等事我们无常寻常是不管的，但都是同僚，既然你开口了。 严三说着就顿住了。 金山一坐。 蓝河已经很熟练了，内心暗想，只当不孝子的后进生朋友来家玩了。果然严三立刻爽快地回答， 那就去觉慧寺，那里的和尚最爱搞这些。 蓝河也听过觉慧寺，这地方很有名，有数百年历史，曾经是皇室祈福的地方。寺内还有一座巨大的佛钟，明朝造的文物足有几十吨，号称钟王。据说这里香火灵验，在京城很有名，圈内一些明星也爱去。 死不了，走吧。 走之前，蓝河还想查看邻居的伤势，就听到严三催促自己。他在想，如果以人身来搀扶邻居，救他要怎么解释？而严三则俨然是想让他弃之不顾。要是换了人说这个话，他肯定觉得对方太冷漠，但严三这么说就是大实话，对方真的阳寿未尽，管不管都没事。 那好吧。 他们走的阴路，一路也会遇到三三两两的鬼魂，有的还未能去黄泉，有的则无法去黄泉，自愿有，无奈亦有。严三提着灯笼，孤魂野鬼远远见到他就主动躲开了。唯有一个例外，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见到一个男子坐在路边大石头上，见了他们来也不闪不避。他长至耳下的短发，发尾微微打卷，身着黑衣，眼眸也和墨玉一样漆黑幽深，是一种带着骄矜之气的俊美。这人领口处还露出一截淡色的木质念珠，念珠绕至颈后时便露了出来，丝绦常常坠下一枚金色莲花形状的背鱼儿，将略宽大的衣袍压住，别有风骨。蓝河不禁多看了两眼，疑惑对方为什么不跑，而且他好像没闻到指挥器啊。严三打断了他的想法， 还有一节就到觉慧寺了，到时把他们放在门口敲了门，躲起来，等僧人出来捡便是。 这蓝河听起来怪怪的，小红和小绿听了却是大骂。他们倒不是对去处有多大的意见，单纯想骂蓝河。 无常鬼，王八蛋，别让我们再见到你，流氓，不要脸，骗我们是炊事班的。 回想起来，坏事就坏在被狗无常那句炊事班骗了，声音尖利刺耳，连路边那原本不为所动的男子也看过来一眼。蓝河骂了回去， 你们坏规矩害人，你们才流氓，不要脸。 这个勾魂锁的功能以后应该改进一下，被勾住的鬼魂不可以再说话了。蓝河和严三将他们带到觉慧寺门口，依严三之言，蓝河在他脖子后面插了张纸条，敲门后躲起来，僧人就算看不到鬼魂也能看到纸条。就这样目睹他们被僧人接收了。 唉，如此一来超度后就会有城隍那边接引了，咱们也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小来啊，你自己可会回去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